好耐都冇咁嘈过，咁放咁去玩音乐。上年我哋曾经都参与过一个好似今晚咁嘅聚会，各位观众都好高兴玩，听得好开心。今年比上年更加好。OK， 两只咁劲嘅歌之后，跟住来呢只歌亦都劲，因为今晚要 rock 噶嘛。Thank you.